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69节，诚挚作威，入人求胜。下面一节呢，败人苗家，破人婚姻。我们先看这个前面这两句啊，汇编注解里面说的是君子正直律己，和会待人，人自威而爱之。到这里是一小段，这个是古圣先贤教我们做人的原则，也是做人的本分。儒家讲读书人，有德行的人也分为三个等级：圣人、贤人、君子。君子之称就是你的学问已经有了成就了，像现在这个学校读书啊，已经拿到学位了啊，君子是最初的一个学位，像我们现在讲的学士，大学毕业了，古时候啊，就称为君子。他做人的标准，正直，端正，心直，行直。这两个字就是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如理如法啊，合乎理论，合乎道理，合乎法度，合乎人情，情理法了都能做得很圆融。这是对待自己，律己。对待别人呢，和会。和是和平，会就是恩惠啊。与人相处一定和睦，一定平等啊，一定肯帮助别人。这个会就是帮助别人啊，能成就别人，这个是君子的德行。如是要求，佛也如是要求啊。佛法里面讲得更详细，讲的是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啊。佛家这些科目啊，都离不开这四个字啊：正知和慧。我们学佛的同学尤其要注意，如果人都做不好，怎么能够成佛？ 太上这两句话实际上的意思是劝我们处世待人要谦虚，要恭敬。纵然有了纷争，我们有理，以理说服人，都唯恐引起别人的怨恨。何况我们的理要是不充足，那就造罪业了。所谓是仗势欺人，这个势范围很广，现在是一般是多半都是自以为是，所以诚挚作威，作威作福啊，入人求甚更不可以了。刻意的侮辱别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把自己的身份抬高，我们曾经听说过有一些人遇到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当的，或者有比自己身份地位要高过的，他在大众之下批评侮辱，他的目的何在呢？叫别人看到自己比他们都高。这个做法实际上只能够自欺欺人。真正有德行、有学问、有修养的人，看见了听到了就明白了，你将来的前途人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实在讲这个是自己侮辱自己，别人有没有受到损害？没有啊。注解里面说，若动成威灵，以行动成威作福，凌驾于人，皆有孽福，二人不怀德，何以居人上乎？这种行为纵然别人表面上对你这个威德好像服了，其实人家心不服。这个样子你怎么能够领导别人？你怎么能够去领众？一个成功的领袖人物一定是非常谦虚，懂得忍让， 以礼待人。这个地方讲得好啊，以正直对自己，以和会对别人。这种人无论在世法在佛法里面决定成就。儒家讲的正心诚意，遵守圣贤的教诲。圣贤人对一切众生基本的教导几乎是相通的。儒家教人守礼，仁义礼智信，儒家讲五个字，这是做人的基础，做人的根本。能够遵守就是正直对待自己。佛家讲五戒，天主教、基督教新旧约里面讲的十戒，十戒里面前面的三条是侍奉上帝。我读过，跟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还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过他们对的是对上帝，对上帝不怀疑啊，敬仰上帝的心不夹杂、不间断。第四条，孝顺父母，后面就是佛家讲的五戒。五戒，我们佛家讲不杀生，他讲的不杀人啊，这个不一样。我们的范围大，他的范围再小，只是讲不杀人啊，其余的不邪淫、不偷盗、不饮酒都有啊。他们酒是允许可以饮的，但是决定禁止凶酒，决定禁止醉酒，你可以饮酒，不能喝醉。所以我们看到世出世间这些圣贤教化众生，总原则、总纲领啊，都相同的。违背这是大恶，和会待人，佛给我们指定，对待一切众生，六合、六度，佛家讲的非常具体。尤其是以六合做基础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做不到？做不到的原因就是见合同解，这一条做不到，这一条做不到，往后通通都做不到。为什么诸佛菩萨做得那么完善？他第一条做到了，第一条很难，就是你的见解，你的想法看法 是相同的。啊，跟谁相同呢？跟诸佛菩萨相同。啊，诸佛菩萨对宇宙众生的想法看法是一体的，现代人讲的一个生命共同体。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我们没有这个观念的。啊，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总不能够等同。真正觉悟了的人，啊，见才能够同解。可是佛法叫初学，啊，那这要受过很好的教育。啊，叫初学什么时候？儿童的时候。成年之后没有法子教了。啊，古人明白这个道理，啊，教人一定在孩童的时候，在这扎根呢，他天真烂漫，他能听话了，你可以逼迫他塑造他的模型啊，容易。人长大了，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不会接受别人的意见，那就没有法子教了。我们过去跟李老师学习的时代，老师常讲真正教学是在童子20岁以前，啊，这个是正规的教育。从20岁到40岁这个阶段，等于补习教育。啊，40岁以后就不能教了。那个人已经定型了，什么都随顺了，纵然他有恶意恶行也只好随顺，不能跟他结冤仇啊。40之前呢还可以劝导劝导，40以后不可以了，只会给人结怨仇。啊，能够接受别人劝告的，那是善根非常深厚的人。啊，没有深厚善根的时候，是40以上的时候，他还会听你劝告。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些道理我们都要懂得。啊，你做恶，你做错事，我不敢讲你，随你去。在这个地方修我们自己的忍辱波罗蜜，古人都是经验之谈，所以我们对人爱护别人，特别是童年，要好好的教导他，这是真正的爱护，真正的慈悲。可是今天这个社会非常非常困难，他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不善的，所以教一个人学好啊，真的比登天还难呢。 你家庭教育再好，小孩一出家门接触社会，社会是个大染缸，你说他不被污染，那个人是佛菩萨再来啊，决定不是凡夫。凡夫说不受社会污染不可能呐、社会教育崩溃了，何况今天家庭教育又没有。所以自古以来啊，东方西方讲的预言呢，我们这个时代要遭劫难了。我相信，我完全肯定。我不是相信他们那些预言，我看到现在社会教学的状况。你看看现在年轻人，他想的是什么？他说的是什么？他表现的是什么？我们就很清楚很明白。这是非常不吉祥的预兆。现在人看不出来，没有读古书。为什么说读古书的人就会看出来了？读古书是吸收古人的经验，他们一生的经验。换一句话说，增长我们的见识。你看东西就能看得远，看得深，看得广。我们中国人讲史实，读历史就是吸收古人的那种经验常识。经是长学问的，是智慧定慧呀。读历史是长见识。这个见识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是因果。所以中国一部二十五史就是讲的因果报应。你看看几千年记载，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你这个真正通达明白了，你看看现在人造的是什么业。他想的是什么意义，说的是什么口业，一举一动身业，身与意三业都不善，说是来好果报。在佛经常讲无有是处啊，这个一点迷信都没有啊。中外这些预言提供我们做参考，提起我们高度的警觉，我们在冷眼细观这个社会现象就知道了。这个大灾难不能避免呢。怎样避免呢？除非一切众生都能够觉悟，都能够回头断恶修善，这灾难就化解。但这个事情不可能，做不到。所以佛菩萨教我们自度，我们帮不了别人忙，要帮自己的忙。一个人回头，一个人得度；十个人回头，十个人得度。佛度有缘人呐，谁肯听佛陀的教诲，谁肯依教奉行，这个人得度了。所以我们不能看到社会乱， 这个社会要遭大劫难。我们自己很不幸遇到了这个共业，但是你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生在现前这个世间未尝不是好事啊，对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性，逼着我们非用功不可，非成就不可，这是好的增上缘，这逆增上缘啊！不处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的警觉性没这么高啊！生在这个环境才知道，非成就不可，非快速成就不可。慢了，慢了，一定卷入这个漩涡，赶紧跳出啊！赶紧脱离呀！这是智慧的选择这是真实的利益。我们才体会到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的恩德不是佛菩萨教诲我们，实在讲没有能力脱离这个苦难我们得到佛菩萨的教诲，佛菩萨的教诲是平等的，有人乐意接受他就得到，有人还不愿意接受，还在那里徘徊犹豫不决那他得不到所以佛心清净，佛心平等在乎我们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因缘我们今天具足了，遇到了就看自己有没有善根福德自己有善根能信能解，自己有福德肯干肯依教奉行这是有福知道自己怎么修学，怎么样帮助别人所以无论跟什么人相处，跟一切众生相处，决定不能够违背六合六度六合六度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和会待人这个和要用佛家来看就是六合，会就是六度处处要学谦虚，要学忍让，不能跟人相争现在社会提倡一切竞争，这两个字太可怕了。我们听到这个音声，看到这两个字，感到恐惧彼此互相竞争，互相不忍让，这个世界走向毁灭所以这种名词在中国古籍里头找不到。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